见过，无言介事，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，谁能似我无穷劝勉，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， 从来无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幽小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目前，命运哪去归？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，苍天气化。总肤浅，沿途遇有你，以真心相见，迎面暴雨，纵使不幸免，亦笑逐自身长路看风云变。 充斥世界千万年，谁能似我无穷劝勉，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， 从来无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幽雪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我命运哪去归？ 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，苍天气化，纵使骗人总肤浅。沿途遇有你，以真心。 长路看风云 变，从来无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又说昨天注定，坚决跨过无前，命运哪里归？ 从来无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又说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无前。命运哪去归？ 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，苍天气化，纵使骗人总肤浅。沿途遇有你，以真心相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

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永邦演唱的《威尼斯的泪》，这个名字有没有很像那五个字“为你湿了泪”？对，没有错。其实这个歌的名字呢，就是这个寓意哈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并且呢是由郑中庸担任的作曲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那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来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，点首你想听到的歌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听歌感受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江映蓉《练习题》。 笑话都好陌生，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。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，何必呢那么认真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，就点到为止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、勇敢的、完整的我自己。放弃了没关系，新的练习题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。只是我曾经想过我给的是你的伤心，就点到为止，到最后却找到了真实的、温暖的、快乐的我自己。不爱了没关系，离开我熟悉的体温，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，点亮了那些泪痕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心，就点到为止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、勇敢的、完整的我自己。放弃了没关系，爱情的练习题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。只是我曾经想过我给的是你的伤心，就点是的，温暖的、快乐的我自己。不爱了没关系，我们的练习题那么多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江映蓉的《练习题》。我们都知道江映蓉呢是以快歌成名的哈，但是呢他本人又不局限在快歌当中，想要突破一下自己，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慢歌练习题。那这个练习题呢也是给逝去爱情的纪念哈，表达一下他在爱情当中的乐观态度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，点击疯狂特购当中的逛商城，浏览一下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好，接下来水木年华完美世界送给你。

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这个歌呢是她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勇气》的当中的一首歌哈。歌曲当中也是充满了都市的气息，就好像是在回忆曾经的那份感动一样，有着淡淡的感动，淡淡的忧伤。曾经唱的《勇气》的梁静茹也是已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哈，她的婚姻还是蛮幸福的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，来自陶喆的《就是爱你》。 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。